朝宗老弟，我想马上离开这里。 事已如此，好吧。宋副官， 哟， 通知大家准备送行。 是， 不，不要惊动任何人，我要秘密地回重庆。宋副官，你很有才干呐、啊！我回到重庆以后，一定在戴局长面前保举你。 马车行至山谷，突遭埋伏，周世航被击毙，他的手下也被宋副官干掉。宋副官拿回了密令，并把他交还给了军长。 宋副官，宋副官， 啊，军长， 快进来。 哦， 军总，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能把密令放在保密室吗？这是假的。 军座真是胸有城府啊。不过周世恒这一死，委员长那儿如何交代？ 你去拟个电文，直接向重庆发报。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这里依然是带给您快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让我们继续来收听电影《喋血黑谷》。密令不知下落，可这时日本鬼子又向我第一师发起了进攻。 次炮击了，弟兄们伤亡不少。军长， 停停！ 喂，军长， 够了，够了，足够了。 周世航刚死，日本人又开始行动了。 军座，这是否与不交出密令有关？ 日本人要是再放一枪，我们就全线出击。 我是世界最古国，您是亚洲大国民。 你怎么搞的？赶快把他发下去，要快！ 大国民， 快！天一黑，咱们动手！ 为我大国民，牺牲全世界。 好，宋副官。啊，陈队长，忙什么呢？ 你看看那边， 那边干什么呢？ 今天晚上要搞。 丁立云和很多年轻人要进行抗日募捐。宋副官来到，见到了丁立云。 丁小姐， 宋副官， 我想问你件事，你把那个女共产党藏哪儿去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丁小姐，知道那天晚上情况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你想瞒是瞒不住的。 跟你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告诉你。 丁小姐，我劝你今天晚上不要演出。 同胞们，我们的山河在流泪，我们的家乡在沦丧，我们的父母在受苦，我们的兄弟在做牛马，我们的姐妹在受欺凌。同胞们，现在黄河以北全是日本人，日本人占领了我们东三省，中原还在他们的铁蹄蹂躏之下，难道我们还能忍受吗？同胞们，昨天日本鬼子在前线又向我们一师进攻了，打死打伤了40多个士兵，可是有人却不让我们还击。 我们不能够亡国，就是。哎， 恭喜 将军！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丁立云被特务流氓抓进了监狱。晚上，参谋熊国祥救出了丁立云等人。 国祥， 别出声，快，轻点儿。 可他们并不知道，宋副官一直在尾随跟踪他们。 丽云，丽云，你别难过了啊！今后的形势会更复杂，要特别提防宋克森这条恶狗。 昨天晚上出事以前，突然来找我，打听那个共产党的下落。 岂止是昨天，李云，还记得张嘴沟的枪声吗？ 你 那天晚上，当他向你开枪的时候，我先下手了，可惜没把他打死。 郭翔，你是不是？ 李云，你应该知道，你舅舅目前的处境很艰难。现在日本人按兵不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蒋介石给了你舅舅一份密令，要84军和日军谈判，合作反共。 原来是这样，难怪。 目前咱们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拿到这份密令，将它公诸于世，这样或许能阻止蒋介石投日反共，挽救你舅舅和咱们84军的命运。 对，哦，我想起来了，肯定在舅妈那儿。怎么去拿呢？ 我陪你去。来，宋克森不会放过咱们的，一定要格外小心。 对， 李云，你要迅速转移那个女共产党了。 不用了，她藏在尼姑庵，一般人进不去。 哦，这我就放心了。哎，小心。快， 丁小姐，你可回来了。你怎么了？ 我骑马摔了一下。我舅妈呢？ 她一清早去辞过安了。 宋副官，军长有什么吩咐？ 丽云回来了吗？ 丁小姐和熊参谋一块回来了。 哦，你去吧。 是。 宋副官， 参谋长有什么吩咐？ 昨天晚上，县城里闹什么事了？ 三青团县团分部的人和抗日救亡联合会的人在西院里发生了冲突。 嗯， 好，好，一言为定。对，就这样吧。 熊参谋 啊，哈哈，魏队长啊。 熊参谋杀死了魏队长。丁立云受骗为熊参谋拿到了密令。 郭翔，你怎么了？ 丽云快走。嗯，来给我。丽云不能走这边，走那边。魏队长，魏队长， 你还给我！ 这儿， 还给我，还给我！ 你他妈的！ 当丁立云知道上当的时候已经晚了。 还给我， 把他带走。 畜生，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我看把他毙了算了。不，留着他，我哨卡用。那我先走了。 放开我，你这个骗子。 站住， 还给我，还给我。 王军长怒发冲冠，命一号哨卡严防熊参谋逃走，自己和参谋长立刻率兵追击。 参谋长，通知各哨卡拦截来往车辆，扣留熊国祥。 是。 快跑，快点， 快跑， 打死人了，快跑啊。 熊国祥这时也来到了慈国庵，打死了军长夫人，劫走了梅淑英。 阿弥陀佛， 把他带走，走， 我自己走。熊国祥， 作孽，作孽， 炸！ 他们可能逃往机场，要严加防范，一个人也不准放过去。 我奉参谋长命令扣押你。 我是参谋长。好，军长，熊国祥在一号哨卡被扣。 好，去一号哨卡。 这时熊参谋来到了一号哨卡，并让哨兵通知参谋长，结果军长和参谋长带兵追击途中又遭伏击，卫队全被打死了。 就这样，军长与参谋长也被关押到了一号哨卡。这时参谋长显出了原形，他拔枪对准了王军长。 军座，没想到吧，朝宗兄，咱们相处多年了，只要你不冒险，我是不会难为你的。事情很清楚，你该明白了吧。 丁立云后悔难当，要说服士兵救下军长，结果被熊国祥开枪打死了，同时他还打伤了哨卡的军官。 救救救救，放开我，放开我，救救救救救救。 嗯，你受委屈了。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些畜生，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士兵弟兄们，这伙坏蛋要暗算你们军长，你们还待着干什么呀？你们还待…… 士兵们要来救军长，可被军长拦住。王军长忙劝兄弟们留下子弹去打日本人。 弟兄们，弟兄们， 留着你们的子弹打日本人吧。 狡猾的熊国祥把密令交给李参谋长后，押着梅淑英向机场方向行进。但刚刚进入机场，熊等一伙特务就被宋副官的伏兵所击毙。 熊参谋，要是我没猜错的话，周世航是在这儿被打死的吧？ 是的。 军长，事到如今我也要告别了，从古之兵非好战，我也是迫不得已啊，请军长多多谅解。现在看来，这密令也算是完璧归赵了。去机场，驾 驾。 战斗中，梅淑英与大部分伏兵也壮烈牺牲了。幸存的军长和一号哨卡赶来的几个士兵望着死去的弟兄，默默肃立，悲伤不已。 军长， 军长， 军长， 军长， 你怎么样了？ 军长， 军长，怎么样？没事吧？军长， 军长， 弟兄们， 没事吧？ 军长，你。 这时，身负重伤的宋副官抱起梅淑英的尸体，步履艰难地走向军长。此情此景，军长怎不感慨？他悲痛、悔恨、愤怒。最后，他拿出了从李参谋长身上搜出的密令，严肃地交给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代号三兄的宋副官。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宋副官，你就是那位三兄。 好了，听众朋友，影片《喋血黑骨》的录音剪辑就告一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和制作人小强，制作丁力，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937年啊，为在这建了中原呐、啊，先打开卢沟桥，那么又占了山海关呐、啊。 我这刀不痛到几丈，没有鬼子就放他跑路，咱庞军就拉大船呐、啊，叫了一苗堆儿，嘿，打死个翻译官儿啊，他两腿一伸上了西天，没有鬼子就放他跑路，咱庞军就拉大船呐、啊，又瞄了一苗堆儿，嘿，又打死个小日本儿啊，他两腿一伸上了西天嘛。哎嘿呦嘿，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我的世界已为你变得精彩。